第59集，商场锂电池火灾。报警的是一个小商品市场，说是设备间的蓄电池组着火了，市场里全是可燃物，如果不尽快控制火情，很可能演变成严重事故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穿戴完毕，上车出发。路上他们了解到蓄电池组着火的原因是过负荷运行。原来这家商场为了省钱，偷偷购置了一大批工业用的锂电池，晚上蓄电，白天放电，因为晚上的电费比白天便宜。锂电池是个颇为麻烦的东西，一旦起火很难扑灭，这也是飞机上对充电宝种种限制的原因。近几年因为电动车锂电池起火而引发的火灾在逐年升高，商场这么做是绝对违反消防条例的。他们到了商场，直奔设备间，远远的就看到设备间门里不停地往外冒烟，一群工作人员站在远处，手里拿着灭火剂，但谁也不敢上前，哪怕穿着防护服，他们已经能感觉到热浪了。 消防员，消防员来了。 有没有人员被困？ 没有。 那电源切断了吗？ 切断了。 里面什么情况？ 人一往里看了看，能看到的只有燃烧发出来的红光，其余一切都隐藏在滚滚浓烟里。 里面有一组电池着火了，我们想自己灭的，但是灭不了，然后里面太热了，我们就出来了。 着火你们第一时间不打119自己灭？知道锂电池的火有多难灭吗？ 负责人说不出话来，因为怕消防处罚，怕担责任等原因而一开始不报警，选择自己扑灭，结果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的人一时在见的太多了，很多小事故都是因此而变成大事故的。他知道责怪这个人也没有意义，但还是一肚子的恼火。 丁行，准备供水，让总队联系市政，把这一区域的水压提高。 是。 刘辉，去调两台抽风机来。 是。 高格、孙迪，你们俩跟我进去看看。 三人全副武装走进了设备间，设备间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，远远不够散烟散热，此时里面的温度如同炼狱，能将人烤熟。穿着隔热服，人一都感觉自己的皮肤快要被烫化了。这样的环境他们最多只能坚持一分钟。人一咬紧牙关朝着着火的地方走去。蓄电池组靠墙叠放，五排成四列，共20个，每个都有旅行箱那么大，布满了杂乱的电线，燃烧发出可怖的声响。最先着火的应该是左侧居中的一个，此时已经被烧得通体发红，同时点燃了周围的4个。扑灭锂电池火灾的最好办法是喷水，而且必须喷大量的水，水不够火不灭。如果是小的锂电池，直接扔水里是最明智的做法，但这么大的锂电池且已经烧成了这样，不具备移动的条件了。很快的，三人都顶不住了，退了出来。仁义摘下面罩，脸上全是汗，他喘了口气。 麻烦了，这种温度人都待不住，怎么喷水啊？ 只能轮班了， 一边排风散热，一边喷水降温，只能这样了。 这时一个管理层模样的男人走到仁义的身边。 同志，你们打算怎么灭火？ 我们要用两台抽风机从门和窗分别往外排烟，然后喷水。 同志，你想想别的办法，千万别喷水，要是喷水我们的电池就全毁了，哪一个电池20多万呢？ 仁义眯起眼睛看着他，让他有点心虚。 不是有干粉之类的啊？再不行窒息灭火呢，把空气阻断，火不就灭了吗？ 干粉的原理就是窒息灭火，对锂电池行不通，里面已经有5个电池烧了，阻断空气在火灭之前可能引燃引爆更多电池，过高的温度还可能对墙体钢筋造成损伤。 哎，你想想办法好吧，把着火的电池搬出来呀。 仁义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厉声道， 你当我们穿的是什么？我把衣服给你，你敢去搬？ 你什么态度啊？我问了厂家了，你这水浇下去，我20个电池全完了，好几百万的损失。 不浇水 你的电池也会全部烧坏，还会对整个商场造成安全威胁。 仁义瞪着他，眼神犀利。 你再妨碍公务，就去拘留所冷静几天。 你， 男人还在说什么，屋内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吓得众人都心脏一颤，下意识地做弯腰抱头的姿势。肯定是有一个锂电池爆炸了。锂电池爆炸虽然不会造成很大的损伤，但人如果离得近也很危险，而且爆炸之后会引燃更多的电池。男人脸色煞白，不说话了。爆炸之后，设备间内的温度仿佛又升高了，这一次他们甚至无法走进设备间，光是靠近门就已经被可怕的热辐射顶了回来。此时水枪准备就绪，仁义安排两只水枪先去冷却墙体，然后等待抽风机。屋内不降温，他们的水枪根本进不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抽风机也到了，分别从窗户和门往外排风。就这样排了足足有半个小时，温度才稍降，里面的能见度也略有提高。仁义决定进去试试，他和高格合抱着一只水枪进入设备间，对准远处的电池组打开了阀门。为了尽快灭火，水枪被仁义调到了12个压，阀门一开，巨大的压力让水袋像条活龙一样挣扎扭动起来。仁义和高格死死地抱着水袋，依然被双双拖倒在地，出水口开始乱窜，水淋了两人一身。孙定义扑上来压住水袋，这才控制下来。他们把水枪对准燃烧的电池喷射，一射水，屋内升腾起高温蒸汽，甚至比刚开始单纯的火烤还要难以忍受。他们喷了一会儿，就换了下一班人。战士们三人一组的轮番上阵，每一组一开始只能坚持1分钟，而后随着温度下降，逐渐能多待几分钟。仁义、高格和孙定义再次换班去喷水，此时浓烟已经大多被蒸汽取代，依然是什么都看不清，但还好着火的地方很显眼，喷水不会喷错地方。几分钟后，他们撤出换下一班。仁义已经累得胳膊都快要抬不起来了，每一次的呼吸也都难以提上气儿来，空呼带久了就会这样。 咱们上去透口气，顺便换个空气瓶，时间应该快到了。 仁义走出商场门，大口喘息着新鲜的空气，并向消防车走去。他从消防车拿出3个新的空气瓶递给身边的孙定义，想把另外一个递给高格时，发现高格并不在身后。 人呢？ 孙定义换着空气瓶说道。 他没出来，还在里面吧？ 你把这个给他送进去，然后提醒所有人查看一下自己的空户余量，不够的赶紧来换。我喘口气，马上回去。 好。 孙定义提着空气瓶回去了，仁义一边抹汗，一边扯了扯防护服的领口，想让冷空气稍微进来点。在超高温的环境下待了太久，那种浑身好像要烧起来的感觉令人感受到了极点。此时有一点凉风进来，能缓解不少。但他并没有享受太久，很快就回去了。还没踏进商场，孙定义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，神色有些慌张。 高科好像不见了。 什么叫不见了？ 我在里面找不到人，队长呼他也没反应。 会不会去厕所了？ 仁义说出口，自己都觉得牵强。 去厕所也不会不回话呀，我问了好多人都没有看到他，我还进设备间了也没找到。 仁义心头一紧，快步跑回了商场，直奔设备间。